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五十集，赤伞奇人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大家都已经陆续的回房休息，只有白金教授还在客厅里借用旅馆的网线上网查资料。严福瑞在边上看了一会儿，问他： 白金教授，你其实也没中毒，为啥子还跟他们待在一起不回去了？ 白金教授心里想着该怎么跟严福瑞说呢。白金其实是觉得这次的经历挺难得的，他想全程跟下来，以后说不定可以作为资料，不过跟严福瑞估计也说不明白。白金教授笑了笑，忽然想起来他已经站在边上很久了。 有事儿？ 严福瑞嗫嚅了一会儿说： 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脑查一下，比如拐卖儿童的信息。 白金教授陡然反应过来： 华房还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 他赶紧保存了文件，又把笔记本电脑推给严福瑞道： 我用完了，你用吧，不着急啊，明早给我也行。 严福瑞谢过白金教授，上网搜索了一些打拐的网页。白金坐了一会儿就回房了。去着白金教授走远，严福瑞赶紧关掉了无关的网页，在百度搜索栏里输入了致幻性植物几个字，出来了不少条目。严福瑞浏览了一遍，迟疑着点进了百科的页面，里边出来了好多致幻性的植物，什么乌羽玉仙人掌，还有什么曼陀罗卡瓦根，还有很庞大的一个族群是迷幻蘑菇。严福瑞移动鼠标，慢慢地把网页往下拖。人服用哈莫菌之后，眼睛里会产生奇怪的幻觉，一切影像都被放大，一个普通人转眼间就会变成硕大无比的庞然大物。印度有一种菌盖非常的鲜丽，名为毒蝇散的菌菇，人食用之后不久就会进入幻觉状态，看到的东西被放得很大，普通人在他眼里都会变成顶天立地，使人产生惊骇恐惧的心理，甚至是发狂。严福瑞颤抖着手，又在搜索栏里输入了毒蝇散几个字，居然配有图片，嚣张的让人心里发堵的红色罐头上密密麻麻分布着白色的瘤，让人毛骨悚然，但是很像一把伞，赤红色的伞。他想起那天晚上王乾坤关于赤伞的话： 康熙42年秋，黔东现巨妖，据说顶天立地，遮天蔽日。 还有今天司藤对他说的： 秦放说沈银端跟他死去的女朋友陈婉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后来我无意中在秦放的钱包里看到过陈婉的照片，跟我看到的沈银端完全是两个人。我当时特意问过你，你说你也不认识，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沈银端跟秦放看到的是不一样的？沈银端探过秦放的记忆，他让秦放致幻，这绝不是一个习道之人应该会的法术。你也说了，那晚在太和山除藤沙，唯独沈银灯的法器前无法聚妖，不是因为沈翠桥早死导致麻姑洞法力失传，是因为他根本不会，一个妖怪何能聚妖？沈翠桥当年的确被我重伤，但不是死在我手上，杀他的是沈银灯。沈银灯混入道门，以道门掩妖宗，以道气盖妖气，只要他老老实实循规蹈矩，就不会泄露痕迹，除非他悍然行妖邪之事， 导致妖气被道门法器针织。种族有别，妖不能和人生子，所谓怀孕以及难产而死的诅咒纯属无稽之谈。其实沈翠桥的女儿是她，孙女还是她，她一人不能分饰两角，但又要掩人耳目继续留在麻姑洞，什么能比难产而死然后在新生儿身上延命来得更加合理自然。那天道门拿来赤伞的血如之泥应该是假造，我说暂不确定，道门诸人神色慌张，唯有沈银灯极愤难平，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一晚他动过手脚，血如之泥不是假的。我身为妖怪，理应能探知那东西到底有没有妖气，一个要让麻姑洞绝门灭户的妖怪，除了赤伞还会有谁？沈银灯就是赤伞。瓦房失踪的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去过宾馆，众位道长的法器之所以有异动，是因为那个时候赤伞做了一些事情。 去医院的路上，秦放吩咐出租车师傅在路边的一个铂金钻戒店停了一会儿，说是进去有事。出来的时候，司藤目光在他右手上瞥过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司藤刚见到秦放时，秦放手上是戴着婚戒的，但自己跟他分析了安曼的事情之后不久，婚戒忽然就消失了。是他一怒之下扔了呢，还是心灰意冷摘了？司藤也没问过。秦放注意到司藤的目光，很不自然地把戴着婚戒的手往另一侧偏了偏。婚戒的取与摘对女人来说毕竟意义重大，如果安曼是真的已经不行了，就不要让她带着遗憾走吧，如果还能撑下去，与安曼来说也是一种慰藉。事情的最终幸运而又不幸，幸运的是见到了安曼最后一面，不幸的是真的仅仅只是见面了。安曼的心跳很微弱，见到秦放的时候有了一段较大的起伏，但很快又弱了下去。他已经讲不出话了，含着眼泪看着秦放，呼吸面罩蒙着雾，搭在床边的书页的手微微地颤动着。不管之前听单志刚或气急或败坏或泣不成声地描述过多少次， 阿曼撑不住了，阿曼就要死了。 自己在亲眼见到这一刻时，秦放还是瞬间就控制不住了。他握住安曼的手，慢慢地送到了唇边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滴了下来，划过了两人紧紧交握的手。不久以前，真的还只是不久以前，秦放给安曼戴上戒指的时候，是下定了决心要跟他共度此生的。为什么突然之间走到了这一步呢？是自己犯了男人的通病，知道阿曼的过去之后心生芥蒂，让单志刚暗中查他。如果自己不是那么小气，而是第一时间告诉阿曼自己还活着，也许阿曼就不会一心想着给他报仇，也许也就不会死了吧。面子亦或伴侣的欺瞒，在生死面前忽然间也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安曼的目光缓缓地移到了那两枚戒指之上，圆润流畅的环熨贴地绕指一周，男人的手，女人的手，眼泪突然间夺眶而出。安曼想要的幸福，费尽心机得来的幸福近在咫尺，但她却没有命去享受了。秦放是个好人，如果那天晚上他选择跟秦放坦白，而不是自作聪明地去找赵江龙私了的话，是不是一切都会有转机呢？ 心电监护仪的曲线记录终于转成了平直，刺耳的低声警示。秦放握住安曼的手一动不动，医生过来检查了一下说， 走了。哎，挺不容易的，我们都以为这姑娘坚持不了这么久的，节哀顺变吧。 医生开始拆仪器插线，秦放还是不动，单志刚流着眼泪，开始是压抑的哭，后来就哭出了声音。两个收拾的小护士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出门时互相议论着， 真是的，哭得那么厉害，还以为他是死者男朋友呢。 司藤一直坐在病房外头的长椅上等，听到哭声知道安曼应该是去了，在听到两个小护士的对话之后，心里也有些纳闷。对面还站着两个警察，为了了解情况来找单志刚，因为医生说正是弥留之际，也就先在外头等着了。而这个时候，那两个警察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， 现在知道哭了，眼泪救不了命的，当时他要是敢站出来拼，这女的不一定死的。 另一个说的， 算了算了，要都敢站出来拼，社会老早和谐了。 说到这里，那警察突然压低了声音，神情说不出的怪异忐忑。 这次那种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那哪是拼命拼得了的。 司藤抬起眼帘瞥了他一眼，那人悚然一惊，像是觉得泄露了什么不该说的一般，赶紧顾左右而言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